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主题，所以很直接的让你可以想到的一个课题就是忧虑。我们可以说在今天的都市生活里，那么有样东西呢，依词的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交缠不清，甚至呢形影不离。那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看一个影像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所以同意吗？今天人就是或多或少呢，在某一个层面呢，我们都有感受到某种层面的忧虑。所以不论你生活在不同的背景文化，或者是教育呢，或者是不同年龄，我们知道生活的压力呢，或者忧虑呢，那么紧紧的跟随我们，就是你要摆脱它，其实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往往呢，我们可以怎样的去克服这样的一个生活忧虑呢？其实忧虑呢，在现在生活方面呢，是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的。我们打一个比方，正如在一个视察的调查，他们就是做了一个试验，就是一天内你不用手机，那么你不可以接受一个短讯。那么结果呢，在五个人当中的反应是讲呢，四个呢他们感到恐慌，他们因为说没有手机呢万万不能。所以你可以留意到呢，手机虽然有魅力，但是也带来忧虑，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今天人就是往往呢都在生活方面呢有这样的一种挑战。那么我们说在忧虑呢，为什么在今天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卫生提高了，教育也提高了，为什么忧虑也是跟着提升呢？显然呢，其实有几个原因是我们可以考量的。其中呢，这里有三个原因，那就是生活水平的步伐加快了。所以以前我们说钢板时代，现在钢板时代已经不在了，现在人进入了所谓的电脑时代，所以这个加快了这种速度。那么同样的，我们说长期在这个紧绷的所谓的这个工作效率，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紧压之下呢，我这个忧虑呢也会产生的一种影响力。那么当然呢，在一些工作人士当中或者学生，他们也觉得这个忧虑是有限期的或者有期限的工作，就是英文叫 deadline， 什么时候你要有 deadline， 那么这种加剧这种生活的忧虑的产生。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留意到，因为快跟急的这种影响之下呢，那么人的情绪呢也开始产生了不同的这种变化。那么往往呢，为什么忧虑会影响到另外一个问题产生呢？其实忧虑有一个亲戚，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影像，那就是恐惧。所以这个亲戚呢是非常的可以说互相的影响的。我们可以说你将了解到忧虑跟恐惧的分别呢，那么基本上我们说恐惧呢是两个共通点，就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它直接的影响到你。所以不论你忧虑也好，你恐惧也好，它直接是让你有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相反来说，这个分别在哪里呢？惧怕呢就是或者恐惧是在外在的因素产生的，而忧虑呢是在你的内在的因素所引发的。所以它如果是内外呢呼应的话呢，或者说我们说所谓的里应外合的话呢，它直接的可以引起了这种人的心情的起伏不定。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例子，就在你眼中看到的一个即时炸弹跟还有呢一个隐形的即时炸弹同时引爆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影像，那么留意到了这个恐惧忧虑它将产生一个恶性循环。你可以留意到它会引发的就是压力，那么担心又回到忧虑，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可以直接的影响到呢人，那么可以说生活方面的一种问题。那么在忧虑这个字眼呢，在希腊语词语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都不能够解说这个含义，但是在我们的原文，这个忧虑特别直接影响到我们人的心跟我们的精神，所以它可以是分心分神。那么最近我们的组织出了一篇文章，那么就特别的解释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谈到呢就是说，当一个人面对贫穷或者生活的难题而有一种自然的反应，也就是说这个忧虑基本上也跟你的反应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也可以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过度的担心某件事情的话呢，那么它让我们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乐趣，比如说它会直接的影响到你的心情，那么乐趣呢你不能够开心起来。 所以长期的忧虑的话呢，它直接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一切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说一个人长期忧虑，它直接影响到身体的哪一部分呢？很多人如果你问他们的意见的话呢，他们就告诉你说直接的影响呢就是你的心情，那么你的可以说血液会加速，因为你会开始紧张，那么之后呢你会神经系统方面呢，可能循环系统方面呢可能会失调，所以这些都会加剧这样的一个问题产生。那么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呢，我们的寿命也会这样呢减短。所以忧虑基本上呢是很多时候呢会带给我们呢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命。那为什么我们说在现今还是有那么多的忧虑，有增没有减呢？那么圣经有预告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打开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那么就特别谈到了这个忧虑基本上跟圣经有密切关系的。提摩太的后书的第三章第一节，那么经文读到说，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一节说，可是你要知道到了最后的日子必有难以应付的非常时期。所以直接的告诉我们，这个经文强调的就是生活越来越困难，难以应付，也就是说人本身会有一个局限，所以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从一些压力之下的话呢，那么当然它会影响到人的这种心情。那么圣经所预告的就是人的心态，在第二到第五节我们也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也在改变当中。我们看看接下来的两个影片就会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留意到这世界的局势是令人恐慌，是吗？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插图特别谈到呢，就是战火连连在世界各地，那么战争引发了就是卫生的问题、经济的危机，那么直接的影响到家庭的问题，甚至世人的贪污，那么也直接影响到所有的种种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插图特别谈到人的心态，所以同样的这个也直接的强调了人也开始讲呢，因为在忧虑之下呢，他们在行事方面呢也会讲呢，为了个人的利益呢，结果他们可能会考虑到人的感受，所以忧虑再加上忧虑的话呢，那么这产生了更加的不安，或者往往的很多的挫折感。所以以上的这种情况呢，就可以影响到恶性循环。所以圣经很早以前就已经预告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忧虑的时代，也是一个患难更多的一个时代。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三节，那么特别强调了一句话说，邪恶的人和冒名骗子的必越来越坏，所以既欺骗人也被人欺骗。所以这个恶性循环也会加剧的，甚至在我们说小市民人当中，包括我们弟兄姐妹身上。那么如果你做一个调查，如果你是一个小市民，你可能会想想说，好，我的忧虑的所谓的清单是什么，可能你可以自己做一下一个清单，不妨想一想你首先考虑到哪一些问题呢。可能你会想到说，首先是生活费，这个是很直接在马来西亚冲击的，因为6%的消费税，那么现在的整个世界的局势不稳，所以很多人都担心。另外一个很多人都担心就是健康问题，所以长期要付上健康的这个费用。还有呢，甚至家庭生活担心工作不保，那么甚至呢还有人际关系，所以人际关系不好的话，再加上其他外在的因素的话呢，那么这种清单越来越多。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清单好比一个以往我们所谈的这个烟霾，如果一个烟霾，小的烟霾你来的话还可以应付，如果你把所有的所谓的烟霾或者我们说幽霾好不好，就把它累积起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指数就会飙高了。想想看，这个幽霾如果你难以应付的话呢，你会讲得很难去继续的生活。所以圣经道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在箴言12:25，这个幽霾可以怎样的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在箴言的12:25。那么经文它特别的谈到这里说，人心担忧，那么就意义不乐，听见良言心里欢喜。所以你可以留意到他说担忧是从心里引发出来的，所以可以看得出，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留意到这个忧虑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的清单如果不加以的解除的话呢， 那么这个忧虑会一直藏在我们的内心里，可能根深蒂固。那么这样的长期下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很难继续的喜乐的做事，甚至侍奉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的确要留意到今天的课题，谈到我们怎样的去克服这个生活忧虑的这个情况。那么有些情况呢，发生在人有一种愧疚感，甚至以前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他们感到很愧疚。那么这种长期的忧虑呢，也会影响到呢他继续的呢，甚至在生活方面呢过一个正常的一种方式，或者遇到破坏偏见，这也是可以直接影响到忧虑的生活。那么肯定你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我忧虑的话，是否说我对上帝不够信心吗？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说，我一有忧虑，也就是我对上帝没有信心。那么这样的说法是否合理吗？其实我们可以说，圣经没有说你忧虑就是你对上帝没有信心，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方面的资料，也没有证明说你忧虑了就是你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只要明白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可以说人刚才特别谈到是自然反应的，也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发生，外在因素发生，那么这个自然反应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有这种忧虑的感觉。所以这个自然反应，如果我们要懂得怎样的去克服它，好像我们说一家之主，他不会告诉你说他要担心什么东西，但是他的心理，他的思想里，他可能要想到什么呢？明天的生活费，甚至他需要想到我要怎样的教导的孩子。如果他是一个会众里的监督长老的话呢，他肯定还有其他的这些会众的忧虑，他需要去担心的。所以这种种的这种反应呢，会直接的影响到他的这种自然反应。所以这证明了他还是要继续的侍奉上帝，所以他需要对上帝有这个信心。所以忧虑这方面呢，根本不代表说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使徒保罗也是一个例子，对吗？他也是为会众而忧虑。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忧虑的这个含义呢，不代表说你对上帝没有信心。但是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过度忧虑，那个就是我们需要考量今天的课题。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平衡点的话，一度过度的忧虑的话，那么它直接的影响到你整个的属灵的生活常规。我们可以留意到呢，就是这样的生活常规，它会可以直接的把你压倒。就好像刚才第一张图画，它会有这样的表情，所以它会担心接下来的路要怎样走。我们可以留意到有些人就采纳了不同的方法去克服这个忧虑，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药物，比如说这个镇静剂，所以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安眠药啊或者等等的药。但是真的能够帮助人通过这个药物来克服这个忧虑吗？其实医学界也同意，如果一个人长期使用的话，不到四个月，那么这样的药物呢，它会引发了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会上瘾。那么首先的问题就是产生失眠，甚至你会焦虑、抑郁、恐慌、视线模糊。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长期用靠药物的话呢，它基本上呢可能可以缓解一些问题，但不能够长期的解决这个忧虑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药物呢不能够完全的克服我们的这个忧虑的问题。那么有些人可能说，不如我们用金钱好不好？那么金钱可能说，我有钱可能我就可以解决这个忧虑的问题。那么事实上真的有钱会绝对的安全吗？绝对的保证吗？那么有一位姐妹呢，她曾经年轻过，她说，我曾经有很多钱，我可以购买很多我要的东西，但是呢当我越有钱，她说我越怕没有钱，我越有钱我越怕没有钱。所以你可以觉得，因为她怕这个钱会用完了，所以她忧虑是怕没有钱，所以这个实际的也产生了一个忧虑的问题。所以也告诉我们，这个钱不能够是完全的提供克服忧虑的这个良药，也是一个直接保障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仍然还是为钱财忧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钱财也不是能够解决甚至克服忧虑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遇到，通过这两个情况，药物跟金钱不能够解决忧虑，那么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忧虑呢？我们可以谈谈刚才特别那两个例子的话，其实如果我们过度的专注于忧虑的话，我们会产生了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我们要用圣经的原则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的6:24，那么这个经文就道出了一个指导我们去城市的一个原则，在马太福音的第6:24，对不起，他说一个人不能做两个主人的奴隶，他 他不是讨厌这个喜爱那个，就是中意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能又做上帝的奴隶又做财富的奴隶。当然这里的经文谈到上帝跟财富是吗，但是我们可以说忧虑也可以成为你的奴隶，你也可以成为忧虑的奴隶，对不对？所以说他也可以成为你的主人，也意味到呢，当我们长期的或者让忧虑呢越过了我们失去了这个平衡点的话，它直接的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就是跟我们的灵性的健康有问题了，它直接的影响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话，这种情形基本上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人就是忧虑了。但是这个原则帮助我们要讲呢，我们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个忧虑呢胜过耶和华上帝，这就是我们可以看清这个原则的背后的资料。在马太福音的是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读出来。这个经文特别谈到呢，这个制度的忧虑呢，骗人的财富，把上帝话语呢挤死，结果呢结不出果实来。也就是说，一个人长期忧虑的话呢，他的生活会讲呢，他会一直的感到非常的郁闷，因为他永远解不开这个问题。结果呢，让这个问题一直的讲呢，在这个漩涡里打滚，一直的跑不出来。那么这样的情形，他不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实出来。所以圣经道出了，如果我们长期让忧虑战胜的话呢，它直接可以影响到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要继续的长期的忧虑的话呢，我们可能也患上了一种问题，那就是我们说属灵的老花眼。我们怎样的了解这一点呢？如果你问问年长的人，他们看远的话是非常清楚的，看近的话他们要戴一个老花眼，因为他近视看不到。所以这样的情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得出，当你看到忧虑还没有来的时候，你看得非常清楚要来了，但是你眼前的部分你没有看到。所以这样的情形就引发了这个属灵的老花眼。那么这样的情形会让你呢只觉得这个忧虑已经在你面前了，那么属灵的部分你看不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平衡之点呢，就是我们要调整这个克服忧虑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圣经的一个例子，在以色列。所以当他们通过摩西，耶和华通过摩西拯救了以色列人，那么出了埃及，他们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旷野里。我们留意到耶和华从来没有缺乏食物或者一些水源，或者他们的住宿没有问题，但是你留意到他们所看的是什么呢？埃及的东西比较好吃，他们想念，所以他们开始忧虑接下来明天的生活会怎样。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好像患上了这个属灵的老花眼一样，他看不到耶和华继续保护他们，让他们可以度过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问题，结果他们失去了这个真正的对耶和华的信赖，结果他们在荒凉里呢要度过40年。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忧虑呢可以引发我们侍奉上帝的这个动机，它也可以影响到我们甚至在侍奉上帝的这个热心。那么我们可以遇到耶稣本身又特别谈到这个忧虑的课题是什么呢？很熟悉的一个登山宝训的一句话是吗？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看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经文，我们不会读出整章，但是我们会把一些主要的思想呢那么提出来。就是在六章的第25节，那么经文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再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那么生命不是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是比衣裳重要吗？所以耶稣用了这样的一个角度说，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不要。那么这个字眼不要呢，它含有就是停止这样的活动，不要再去想它，不要去担心这些问题，也说你应该停止，不要再去用担心。那么接下来耶稣用了一些例子，那么在26节他用了就是飞鸟的例子，那么之后呢他也用百合花的例子。那么这一切呢都让他的门徒看出了基本上这一切耶和华都照顾好了。你可以留意到耶和华没有让这个鸟饥饿，他们还是能够寻找食物，那么百合花还是能够怎样呢？璀璨的，非常漂亮的，展发出他们的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影像，是吗？让我们可以欣赏的。所以我们可以留意到呢，耶和华也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照顾我们。 所以根据二十七节说，你们谁能靠忧虑叫寿命而延长一点呢？所以耶稣的推理非常有力，对不对？既然你不要担心忧虑的话，如果你担心的话，跟你的寿命可以延长吗？如果不能的话，为什么你忧虑？所以这样的一个推理就可以帮助我们留意到，我们不要让这些不必要的忧虑呢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么刚才特别有谈到说，既然这是一个自然反应，我们还是难免会有忧虑产生的，每天我们都遇到生活的忧虑，但是我们可以怎样的去留意到圣经的一些教材帮助我们可以克服这些忧虑呢？那么其中的就是我们可以留意到在圣经的一些例子，当我们读读圣经，在最近期的我们读读这个信心的榜样，我们看到耶和华一直的保护撒母耳，我们留意到耶和华的保护以利亚，还有呢约拿等等，还留意到撒母耳20年只是继续的做他的传道工作，那么最后呢耶和华在20年后呢直接的一次的把所有的非利士的军队呢瓦解。所以我们可以留意到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度忧虑，耶和华会帮助我们克服一的问题。那么但尼利本身会忧虑吗？当他丢进这个狮子坑里，他肯定会忧虑，因为他一下去的话他肯定就会被狮子吃掉，但是特别留意到呢圣经说天使保护他，所以有很多圣经例子可以强化我们的信心，知道呢只要我们继续的依靠耶和华，那么我们就能够呢就是可以减少了这个忧虑，不必要的这个忧虑。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怎样的可以继续的克服生活忧虑呢？我们会特别谈谈有这四方面的要点，所以我们可以回去的时候可以不妨想想，甚至可以记得其中的一个要点，那么你可以使用在你接下来的几个月。那么其中的就是我们要看看圣经的一句话，在诗篇的94篇19节，诗篇的第94篇19节，那么经文说，每当我心里多忧多虑，你都安慰我，使我安心。那么我们说诗篇的话语包含了很多安慰的话，那么这是其中的一节经文，所以这道出了当我们心里产生忧虑的话，那么这句话说耶和华会安慰我们，使我们安心。那么这句话告诉你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耶和华那里可以得到什么安慰呢？就是圣经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经常的有这个习惯呢去沉思上的话语的话，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可以说继续的应付当天的生活，不是说你可以应付一年后的生活，你可以应付当天的，因为有些生活的一些圣经原则可以加力量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要全心全意的信赖耶和华，其实需要靠我们的内心的安宁，也意味到全心全意侍奉上帝告诉你什么呢？我们说当耶和华说你要全心全意的信赖我，这是给你多少%？我们都知道是100%给耶和华的。打比方，当你如果你给80%给耶和华，剩下20%你保留的话，你说20%你还有忧虑的，你还担心20%，所以你说你全心全意的信赖我。所以既然耶和华的话语能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用他话语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全心全意的让他话语发挥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所以很多很多的经文就帮助我们可以通过研读圣经的一个习惯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安慰的话。那么另外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需要经常的向耶和华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是我们需要一直的祈求这个力量。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可以看看历代志下的6章29节，历代志下的第六章二十九节，他说要是你的子民以色列人或个别或全体知道自己的忧患，那么痛苦于是向这座圣殿伸开双手，不管怎样祷告呢，怎样求恩。我们特别留意到这个经文说知道自己的忧患，也就是说那个患这个字呢，如果你把它解开的话呢，是有几个口呢直接的一个箭插到你的心里，所以 所以每天我们生活有大小的问题，好像一个口一个口直接的插到我们的心，所以它可以直接到影响到变成一个患难。所以忧虑如果不加以调整的话呢，它可以成为生活的一个患难。所以祷告里呢，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患难，因为圣经说耶和华会听你的患难，他愿意你告诉他，他会让你的这个患难的这个重担，他可以帮助你扶持。所以我们说担子是我们可以担的，重担我们担不了，我们要交给耶和华。所以当我们提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说给耶和华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内心里呢有这个力量去应付我们的生活。那么其中这里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所以有些时候她说要照顾呢这个家庭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她说我在经济的难题，我独自要承担兼做妈妈的责任，做爸爸的责任不容易的。所以有些时候她感到很愧疚，因为要照顾家，少了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参加聚会等等，她说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忧虑会产生这个影响。那么结果呢，他说每当晚上呢，尤其在那段时间最难熬的时候呢，他一直的谨记腓立比书4:6-7的经文。那么这个经文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事都不要忧虑，那么他说要把你的祷告祈求完全的交给他，因为耶和华必赐你平安，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所以这句话就能够给他力量，继续的维持他的生活，继续的照顾他的孩子，继续的侍奉上帝。所以他深信耶和华有这个力量让他能够应付，所以祷告的确有这个力量。所以每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呢，你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跟耶和华说话，把你的忧虑呢清清楚楚的告诉耶和华上帝。那么第三呢，我们要特别留意到的就是要调整我们的思想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让消极的思想影响我们。我们可以想想两个例子可以明白这一点。你可以想到耶和华会不会有消极的思想，所以你可以想着问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其实有的，如果要的话是可以的。我们说打比方，当亚当夏娃一犯罪的那一刻，糟糕了，接下来会怎样？所以耶和华如果是消极的想法的话，他会讲做，他肯定会把亚当夏娃可能完全的毁。但是耶和华没有让消极的思想影响到他，他积极的马上的就是做了一个预言，创世纪3:15。那么因为这个预言，我们所有人因此可以得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深受这个罪的影响，但是这个预言呢正在应验当中。所以因为耶和华有这个积极的想法，结果呢他能够呢就是调整这个思想。所以这个推理可以帮助我们留意到消极跟积极是两个方向的。如果我们走消极的话呢，那么这个忧虑就会开始的跟我们一起。但是积极的想法呢，我们就能够想开了，我们知道要怎样做。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到当耶和华看到耶稣受尽的那一刻，他可以想到耶稣行不行，他可以用消极的角度来看看耶稣受尽之后，他真的可以执行这个他地上的旨意吗？如果消极的话，他肯定觉得说不能。但是你可以留意到他的积极的想法是什么呢？他马上在天上说，这是我所蒙悦纳的儿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句话就道出了耶和华很积极的看待耶稣接下来的这个使命。所以今天我们的积极跟消极是一直的可以说是垃圾站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积极的想法长期的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增添力量呢去应付这个忧虑的问题。所以圣经就道出了这样一个经文，在这个箴言15:15，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那么经文读到说，对人欺负的人天天都是坏日子，那么心里愉快的人却好像常想业绩。所以积极跟消极就是可以说是直接影响到人的这个生活背景。那么第四个原因，我们要就是要看看这两个影响，这个我们熟悉的想什么第二个影响。所以这两个影响道出了我们的未来的希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忧虑呢在目前会是短暂的，那 那么圣经预告了，只要我们不断的加强对圣经所应许的希望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有信心去应付生活的这个忧虑。曾经有一个少妇呢，她是在一个破裂的家庭长大，所以可以说她有这个重酒的妈妈。当时10岁的时候，她甚至想到所谓的选择轻生，所谓的自杀，但是后来她没有做到。后来她认为通过婚姻可以带给她婚姻美满，但是还是离婚收场。后来不久之后呢，她也认识了这个圣经真理，那么通过会众的协助之下呢，她开始感受到这个希望，圣经所预告的希望。他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的，他说我这辈子的第一次感到我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说他告诉我以前的生活不完整，那么现在他觉得说有了圣经真理，有了这个希望，他看得出他是一个完整，他可以很清晰的看得出未来的希望是非常的明确的。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很容易忧虑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想想我在乐意你会做什么，我想做些什么东西，我想可能遇到我的一些朋友，我想做些我所开心的事，那么这些希望呢，可以加强我们对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应许，以我们深知耶和华一定会祝福这一切安排的。所以以上的这四个要点我们可以记得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经常的熟悉圣经，让善话也安慰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经常的祷告，把我们的忧虑跟上帝说话。第三呢，我们需要有积极的想法，一旦我们有消极的，我们要想积极的事情，克服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第四当然就是我们有这个未来的希望。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在生活方面通过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力量，那么上帝安慰的话呢，可以一直的保护我们。那么圣经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65章，那么特别有预告了这样的一个希望，他说以后呢的日子呢不再有所谓的，他说从前的事包括忧虑的事呢不再被纪念，不再被追究。这是以赛亚书的65章第25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经文强调了我们可以展望未来，所以让我们可以记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乐观。因为虽然在今天我们越来越进入这个末期，已经来到新世界的这个门口了，这个忧虑是难免的，但是我们有能力有力量克服忧虑，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这个帮助。所以只要我们继续谨记的话呢，我们可以记得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13章第5节的经文，我们可以读读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的13章的第5节，我们特别留意到最后部分的一句话，他说上帝说过我绝不离弃你，也绝不撇下你。所以让我们有信心，对耶和华有信心，那么放心的交给耶和华，我们就能够克服生活的忧虑。